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迪顺、思培， 寻上司认真做。 九分啊！呢度系寻上司认真做，你好。 直播室入面有我磨呢，仲有的神。 系、哎、喂，电话旁边有思培，喂。 Hello，Hello， 你好咩？ 吓、啊、，OK 啊，喺屋企好温暖啊。不过今日咧出边好似都暖、啊 啊。今日出面啊，OK 啦。 三度就相对湿到65%啊。 哇！啊、咦？我呢度系室外嘅气温系19度啊，相对湿度67%啊。 系啊，冇错。 但系呢一个提提你嘅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啊留意啦，留意住啦。 系时间嚟到啊，4:10啊，咁啊礼拜六嘅黄昏时间，算唔算黄昏？我成日都喺度谂咧， 黄金咯，唔系黄昏，黄金咯。 人去到呢啲时候都系 黄金啊，黄金岁月啊。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嗱6:00、5:00你一定呢啲都叫做黄昏啦。但系到4:00嘅时候，算唔算叫黄昏咧？咁我又觉得呢个好似有得考究。 我哋嗰时5至7先要黄昏啊嘛，系啊，咁、啊、所以4:00都下昼咯。 嗯，咁但系咧，其实无论系咪黄昏都好啦，而家好多人都会想追寻唔同嘅眼球刺激啦，例如阿的神之前就去咗睇芒草啦， 系 啦、啊，有好多人又会走去睇红叶啦，咁咧亦都有啲人咧谂住去啲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咧网上面咧就一定睇到好多眼球上面都会好刺激，或者令到个心灵好治愈嘅嘢， 好多刺激噶。 系啊， 睇下你睇边啲啦。 最近咧，如果讲开嘅话咧，有一套咧最近系劲多大人热烈地讨论嘅一套动画，好搞笑，叫《天竺鼠车》。 系咪日本嘢嚟噶？日本啦、 啊。我本来谂住讲哦 ，A V 系啊，日本嘢咯。 因为大量成年人成日讨论 嘅。系啊，唔系咁 A V 界都好多种嘅。 系 有一啲就系你中意睇日本咪日本咯、 啊。 不过日本都好多 A V， 即系例如电视、电影啊、电器啊，系咪嗰啲都叫 A V？ 相机啊都叫 A V 啊嘛。 我讲紧 A V 女优， 哦，啱嘅，男女都啱睇嘅。如果你中意嘅话，咁但系阿思培讲嗰个《天竺鼠车车》咧都。是近呢两个礼拜都几劲啊！睇咗未？ 佢系小朋友嘢嚟 嘅。你哋有冇睇啊？我睇 咗 三集。 我睇咗两集。 我都睇咗两集。 系。 我觉得几唔知点解红。 呢个世界红系冇原因噶，只要佢一下 click 到你，你就会觉得爆。但系咧，呢个系有好多人生意义喺入边嘅。网上啲人话， 又或者有好多人话，因为佢实在太生活化啦， 系， 同埋佢好浅白，同埋最后尾咧，佢系都会教到一啲小朋友一啲正确嘅答案。咁所以就会好多人都会觉得，呢、這个几好睇、哦，甚至乎成年人觉得啲公仔太可爱啊，咁所以就觉得哇，好治愈啊咁样。 系嗱，有人有睇，有人冇睇啦。思培讲下呢个天竺鼠车车系咩嚟先？ 好搞笑啊！呢个天竺鼠车车咧，其实佢系用嗰啲毛羊毛毡织出嚟啦，织咗一啲天竺鼠啦。但其实佢真系一只车嚟嘅，即系佢啲脚咧全部都系碌嚟噶啦。跟住之后，大约咧每一集都系3分钟到嘅。 即 系佢系 公仔车车系咪啊？ 系啦，公仔车车嚟嘅。咁咧，跟住每一集咧，就系你见到嗰啲车车咧，就会发生一啲日常嘅事啦。咁但系我觉得啲大人话中意嘅原因咧，其实都明显嘅，因为其实佢好短啦，同埋佢冇对白嘅。咁、所有嘅嗰啲声音咧，全部都系天竺鼠自己配嘅，自己配添。 自己配咁犀利。 配嘅啦，好多自己配。系啦，咁跟住同埋咧，佢好多好生活化嘅一啲小故事啦，就等啲人可以放工嘅时候咧，啲人就话啊，睇完之后我就觉得系好 relax 嘅。例如系佢有一集咧，就系讲话塞车系边个嘅错咁。 第一集啊，第一集啊，呢、這个 好多人睇，我想讲， 因为佢第一集啊嘛，啲人觉得把鬼啊，唔睇第二集噶啦嘛。 我睇咗呢集， 我都系，我第一集都系 睇 呢个， 系睇佢。 系啊，我觉得嗰个画面系几有趣嘅，即系因为佢。嗰單嘢唔係淨係想講塞車， 但我想講咧頭嗰佢咪有2:40噶嘛，即係大概3分鐘啦。 好熟啊你， 梗係啦，我睇到分半鐘嘅時候，我仲心諗。 你搞咩啊？我已经用咗分半钟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你搞咩啊？ 系啊，佢用片，佢嘅片头佢有埋制作嘅喎，好似有主题曲咁样嘅感觉噶嘛。咁、但系我觉得咧，佢唔系净系讲话塞车嘅，佢呢条片系想讲话，即系你塞车会导致你影响到救人嘅命。 系。 佢其实入边系仲有另一个意义嘅。 系。同埋就系话，就算明明我哋眼见到要去嘅目的地，即系譬如个医院系好近嘅，但系就系因为有一啲嘅意外或者有啲人为，就令到我哋就好多重重嘅困难阻碍，就好似我哋。的生活上面咁啦，甚至乎亦都有讲到就系有啲唔应该嘅行为啦，就系例如如果你揸车嘅时候啊，又或者你做任何嘢嘅时候，你都要留心啲啊，又或者要守下规矩咯，系啦，守下规矩啊咁样，咁如果唔系就会俾受到检控噶啦，咁即系会有好多呢一啲嘅嘢，原来喺三分钟嘅片里面系会表达到出嚟。 系啊，同埋咧佢架车咧车里边有人噶嘛， 即系人系真人嚟噶， 真人嚟噶，几过瘾啊！ 唔好意思，我哋讲晒你啲嘢，思培。 系系，唔系我哋讲噶嘛，即系个车入边真人几好笑。 系啊，我哋收声啦，你够。 你讲，你讲，你讲晒佢啦吓。 唔系，另外咧，如果因为其实今日咧就唔系净系谂住讲呢架车嘅，咁除咗讲呢架车之外咧，跟住亦都有好多人咧延伸咧就讲好多天竺鼠嘅嘢。咁咧，其实原来咧天竺鼠咧有啲好得人惊嘅事情系喺某一啲国家会发生，即系我哋觉得佢系好得意啦。咁咧，其实原来咧，首先讲下先啦，天竺鼠咧原来佢叫豚鼠啊嘛，咁咧即系有个名叫豚鼠啦。咁其实佢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就话以为啦吓，其实佢系。以為佢係嚟自非洲嘅基內亞啦，但事實咧，其實佢係南美洲嘅。咁咧，原來咧，我哋平時攞嚟養嗰啲天竺鼠咧，有啲地方攞嚟食噶。 嚇！哦，有啲人攞嚟浸酒添噶，攞啲老鼠。 好， 但係唔應該啊！強烈譴責。 但唔係 覺得好得意嘅， 唔係浸天竺鼠啊嘛？ 老鼠我唔知道佢哋會唔會。 應該唔係天竺鼠。 但係就算係咩都好啦，動物嚟噶嘛， 要愛護啊。 冇錯啊，其實幾得人驚嘅。不過咧，講少少就係咧，原來我哋唔知道啦，喺好遠嘅地方啦，譬如係秘魯咧，佢固定嘅時節啦，跟住佢就會舉辦一個叫天竺鼠節啦，跟住咧就幫啲天竺鼠啦著曬啲傳統嘅服飾啦，跟住著到好靚嘅，跟住會幫佢選眉，跟住咧最靚嘅天。系啦，跟住佢就会拣啦最靓嘅天竺鼠啦，脚程最快嘅天竺鼠啲奖项啦，但系输咗个好惨，输咗嘅话咧就会煮咗佢嚟食。跟住佢话虽然呢个系好残忍，但系当地一个非常之出名嘅文化啦。其实咧都听落去都觉得几惊嘅，因为平时我哋成日都话要爱护动物噶嘛，但系原来咧即系外地有啲咁样嘅传统嘅一啲节日咁样噶。 但我想话咧，即系呢个节日啦，虽然系有啲人会攞嚟庆祝啦，但我觉得好惨啊！即系全部嘢都系控制，即系控制住佢哋，佢哋又唔想，佢哋又唔知道你究竟做紧个比赛，即系每一样嘢都唔知道。但系同埋，我觉得佢哋更加要保护佢哋嘅就系，我都睇个新闻，今日都有新闻弹出嚟啦，越嚟越多啦，就系话太多人开始有一个嘅热潮，所以就好想养天竺鼠啊嘛。 系啊系。 咁有啲就话，哇！我想有快啲佢有一个嘅 product 咁啊，我就可以买啦，好得意啊咁样。咁但系咧，亦都系因为有啲直情话，我想要啲生勾勾嘅咁，跟住之后就越嚟越多就运过嚟，即系用一啲唔同嘅偷运嘅方法，其实真系好危险噶，即系伤害咗佢哋。 不过咧，讲起咧，即系养动物呢样嘢啦，第一就当然啦，好似阿莫话斋，你唔好伤害佢啦。有时你系三分钟热度噶啫嘛，即系可能话哇，你话突然间见到呢只天竺鼠好过瘾，然之后你就好想养佢，咁样你就买佢翻嚟啦。可能三分钟热度突然间唔 hit， 你又个热潮过咗咧，你又唔想要佢。但唔通你掉咗佢咩？唔得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就即系自己要谂清楚啦。但另一样嘢咧，就讲啲公仔啊。 系 你话 Prada 啊嘛？之前咧，我细个其实睇比加 U 嘅时候咧，咁我嗰阵时咧真系养咗只咯。 比加 U 系啊，比加 U 啊。 比加 U 系咩嚟噶？ 比 即系真嘅话系咩嚟噶？都系老鼠啊？ 唔系啊，买咗佢自己砌嘅模型翻嚟啊。 切！ 然之后我系点样养咧？我好认真俾心机啊。 即系喂佢食嘢啊？ 系啊，我用积嘅积木啊，砌咗一个屋俾佢咯。 就 养佢啦， 系啊，养佢咯。 你好似咧，而家咧香港有一个人咧话中意嗰个公仔咧，中意到娶咗做老婆，而家生咗个 B B 嗰个。 我冇咁癫，我玩咗三日啫。系啦，我又养咗一段时间，玩咗三日。咁但系咧，嗰三日咧，我系点样咧？我系真系准时俾嘢佢食咯。 你俾咩佢食咧？ 食啲嘢噶嘛。咁但系咧，你要知嗰啲积木咧， 你同 Hello Mimi 一样，即系佢冇口嘅，但系你不停逼佢，系喂佢饮水。 同埋帮佢放电咯。 因為我砌嗰只咧係上鏈噶，咁咧你上完鏈之後，佢就會喺間屋入邊行嚟行去，行嚟行去，撞到嘢咧就彈翻轉頭，褪下褪下啦。我就不停養佢咯，三日入邊我就早午晚三餐啊，煮嘢俾佢食咯。點煮咧？就係、是、以前啲而家都係嘅，啲積木咧咪好興有啲工具啊，花花草草啊咁樣嘅。 你又炒啲花俾佢食。 係啦，我拆咗嗰啲冧啊，就擺喺個碟上面，之後俾佢食咯。 你幾多歲啊？ 好似供奉佢咁樣。 你嗰時幾多歲啊？ 好似小學小五六咁樣咯， 小五六啊， 係啊，因為嗰陣好入迷啊，好中意啊。 但係小五六你都已經 都未發育咯，個腦神都未發育咯。 我想問一下，點解第三日之後你又會放棄呢？ 因為開始已經咧係有新嘢玩啊，就蓋過咗佢啦， 養第二樣嘢啦， 好快啊嗰個熱潮，跟住佢蓋過咗佢玩到咁樣。 養數碼龍龍啦， 係啊，數碼龍龍都係好似同期嘅，差唔多時間嘅， 差唔多 嘅。係啊，咁所以咧，即係你講起啲 product 嘢咧，我細個都係咁嘅，好迷㗎。 係我之前咧其實咧細個嘅時候都有因為中意某啲嘅卡通而走去養一啲倉鼠，因為有段時間倉鼠係好 hit 噶嘛， 哈姆太郎啊嘛， 係咪咧？ 係啊， 好似係。 係啊， 咁跟住之後，但好似唔係因為哈姆太郎而中意噶，我係因為見有好多人都養，同埋我覺得好得意，咁我就養佢啦。咁但係我離身，我好錫佢哋嘅，我冇。即係嗰啲咁嘅傷害佢哋嗰啲，我仲成日喂嘢去食嘅。我仲覺得佢哋好驚添啊，因為我有啲有陣時佢哋好笑啊，一路食嘢咧，佢唔係即刻食落肚喎，佢濕到成個口脹曬噶，左右兩邊都。跟住我就成日會好擔心佢咯。咁嗰陣時 啃死啊嘛， 係啦，網上又未咁發達噶嘛，我成日周圍去揾啊，或者問人死啦，我只老鼠咧成日好似驚唔夠嘢食咁，但係明明我擺越多嘢食喺度，佢越塞曬落口。我唔擺喺度，我又驚佢好肚餓。咁應該點啊？咁即係問咗好多人，先知原來佢哋會中意囤積喺個口度啦啲嘢食。咁同埋咧，跟住我就發現之後，就算我幾愛護佢哋，知道曬盡量用唔同方法，越嚟越照顧佢哋好好嘅時候，我又驚啦。驚咩咧？ 點解咧？ 因為我養咗唔知開頭係養兩隻定四隻咁樣嘅 生仔、啊、 朋友俾我嘅，係啊，我唔知道原來佢哋會生仔生到癲咗， 同埋會食嘅喎。 暫時我就未見到， 因為以前我有朋友養咧，係話要真係要分開留意噶，驚佢哋會食咗。係 啦，之後因為我都有聽過人講，所以我暫時我就冇見到有咁樣嘅慘劇發生。但係嗰陣時候，哇！我好記得高峰嘅時候，好似有成八隻定唔知十隻，我唔記得咗啦。 係啊，好狂噶！ 跟住最後我係將佢哋放曬，即係養即係俾其他朋友養，因為嗰段時間好 hit， 有好多朋友都想養，我就你哋唔好買啦，真係唔好買啦。咁我不如我俾你啦，因為其實我都有好多佢哋嘅 BB 仔咁樣。 以前我喺葵芳嗰個商場咧，好勁噶嘛，係差唔多你真係行過十間鋪咧，一間一定賣倉鼠。 係啊，所以記得咧，如果真係要嘅，即係如果真係大家有興趣嘅時候，真係要分開佢哋養。 係 男還男，女還女。 係 係啦，同埋唔係嘅話，你會好苦惱。 同埋唔識咧。好似阿毛咁 問， 因為咧我細個養龜嘅， 係 龜都俾我玩謝，係啊，因為咧 佢唔小心。 嗱，我先講就係因為咧呢一個玩謝咧係我真係唔識，我細個冇性唔識，咁我以為咧人要曬太陽先有精力噶嘛，我帶只龜曬太陽咯。 龜都要曬太陽噶？ 我唔知啊，就係原來唔得噶。我買嗰只龜咧，唔係其實唔係唔得，係應該我做少咗樣嘢，因為我嗰陣時四個五六六七歲到啦，我諗咁嗰陣時咧，阿爸買只龜俾我，哇！我對只龜啊，即係珍而重之啊，細佬咁啊，我淨係想叫佢細佬咁啊。咁但係我阿爸阿媽應該唔開心啊，係阿爸阿媽應該唔開心，咩龜啊咁樣，咁跟住咧， 細佬龜 係啦，跟住我就帶只龜啦，嗰時咁手板咁細只，然之後咧就日日坐喺嗰個騎樓個窗台邊啊，曬住太陽同佢傾偈咯。跟住就講心事咯。 你有冇滴啲水俾佢先耐唔耐？ 冇啊，唔識啊。咁我見到隻龜咧，又好似曬得好過癮，唔喐，停喺度聽我講，又約佢爽啦。咁 有時岌頭向住你， 有時喐下喐下咁樣喎。 係啦， 咁跟住咧，玩咗冇幾耐之後咧，我諗都有三個一個月到啦。我諗自己喎個殼。 嚇！ 咁後屘我就問啦，即係 冇食嘢。 我有喂嘢就俾佢食嘅，因為曬太陽一路喂嘢食。 佢唔肯食嘢啦， 佢有食嘅喎。但係原來佢冇鈣啊。 哦， 即系佢原来晒系唔紧要嘅，我问翻下，佢应该晒就冇所谓嘅，但你唔好劲晒啦，你暴晒佢一定唔得啦。继而就系佢冇钙啊，咁你咪变咗令到佢生活唔到咯，佢啲壳软化咯。咁所以我慢慢就知道啦，再一次养龟咧，我就开始识养啦，就养到佢肥肥白白啦。 但我见到咧，而家咧即系好多朋友咧，都系真系非常之有爱心嘅，佢哋有爱心到咧，真系好似头先的神咁啦，即系当龟仔系佢自己细佬一样，或者小朋友。或者佢仔 女，即係大家成日經常性聽到嘅就係啲貓貓狗狗啦，即係成日都話我個女阿仔媽媽翻嚟啦，即係有好多呢啲噶嘛。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我試過有一次散步咧，因為我附近有條河邊嘅，咁就成日好多人去散步啊，做運動咁樣嘅，咁亦都會有人去放羊嘅，幾得意嘅嗰個地方。咁所以我有陣時都會去睇下啲放羊嗰啲啦。咁跟住之後咧， 放羊 係啊，咁但係原來咧，除咗放羊之外咧，有人放龜噶，但係嗰只龜就 俾佢哋一鞋行。 係啊，俾只龜自己行緊，但係當然佢梗係陪住佢全程喺度望住佢啦。咁因為嗰只龜係唔係嗰啲細只嗰啲龜嚟噶？ 好大隻嘅， 勁大隻，係一張凳咁大隻嗰啲咧。 千年歷史嗰啲咁樣樣啊！ 咁我唔知係咪千年歷史啦。 因為我屋企樓下有一個人咧，每朝放龜嘅，就係咁大隻咯。 係啦，但係我唔知佢咪千年啦。咁但係就好巨大嘅一隻龜咯。咁但係就會引起好多唔同嘅途人就會去好好奇，同埋真係會好開心地去望住佢，因為太得意啦。 想摸佢個頭咯。 咁啊，我唔夠膽，唔夠膽， 所以上咯。 系啦，同埋 龜個頭過癮啊咁。 系啦，同埋有啲人又會養嗰啲勁巨大啲兔仔咧，又係攞佢出嚟放咯。 即係兔仔好少見喎，呢個。 但係龜可能係多啲。 你嗰 個係 咪奔奔咩啊？ 奔咩啊？ 奔嚟咯。 嗰 只兔啊，咁大只、啊， 我唔知系咪奔尼兔啊， 好少有咁大只噶嘛，唔系咩？ 系啦，我唔知嗰啲龙猫兔定咩，即系总之系一只狗咁大只嗰啲嚟噶， 系咪啊？ 真大只，唔系嗱，当然讲系细狗仔， 野兔啊， 唔系讲细狗仔，唔系嗰啲大嗰啲大嘅牧羊犬，唔系嗰啲啊，唔系嗰啲 咁大只兔仔嘅咩？ 得啊， 细嗰啲狗仔，即系贵妇狗仔嗰啲咧，系、 哦、 啦、 哦， 好大只噶，即系对于我嚟讲啊，因为我哋嘅认知嗰啲。兔仔是手掌咁大嗰度嘅啫嘛，突然间好似嗰啲贵妇狗仔咁大，即系两三只手掌咁大，咁但系就我觉得好得意咯，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对于动物嚟讲咧，系对于小朋友嚟讲系有好多好深层嘅意义，例如一啲教育，例如教育佢哋点样爱惜生命啦，教育佢哋点样去照顾其他人啦，我觉得所以小動物啦，大家要珍惜之餘咧，係一件幾好，即係如果你陪住佢嘅話，都係一件好事嚟。 同埋睇呢一個，即係今日講啊，天竺鼠車車啦，睇係冇問題嘅、 嗯， 但係你要養咧， 係啦， 你要養咧，真係唔好亂嚟。你當佢一架車咁咧、你要諗諗，照買，因為你養唔起咧，唔好買啊。 若愛是但求開心，我問要不要求其傷心。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身，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再会时，没料到深深拥抱，合力擦出了火花。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 在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身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需要进行强制检测的荃湾六洋新村 L 座18楼一半单位有多宗确诊，同层其余单位居民要送往检疫。住在四楼的居民说担心染疫，上个星期起开始做过三次检测，自己亦都有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关上抽气扇，但是不会考虑搬离大厦。他又说太太有阴性结果之后会外出照顾孙子，暂时不会返回单位。住在11楼的居民有将会出世的小朋友，他担心大厦有垂直传播，小朋友出世之后未必会返回大厦住，打算先安排到母亲在西贡的住所。另外有住十楼的居民表示不担心染疫，认为大厦防疫做得不错，居民有做强制检测才有不少个案，每日亦都有职员清洁升降机，自己和家人出入都有喷消毒酒精。特区政府宣布听日起不再承认 BNO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认为，回归后的香港，英国没有主权、没有管辖权，亦都没有监督权。中英联合声明并没有任何条款让英方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承担任何权责。他在网志引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前特派员谢峰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同时亦都即时交换备忘录，反映双方在联合声明下对国籍问题的理解。郑若骅又引述英格兰和威尔斯前总检察长高士文在2008年的说法，认为若果赋予 BNO 持有人自动拥有完整的英国公民资格，会违背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他表示，特区政府全面配合国家针对英国就处理 BNO 事宜采取反制措施。香港电台助理节目主任李君雅遭到终止公务员试用期合约。港台工会较早时表示，管方以未完成调查为由，向他另开一份为期120日的聘用合约。港台发言人表示，已经收到李君雅的回复，他已经签署有关合约，港台即时展开相关程序。工会促请管方尊重公务员评核制度，根据李君雅过去六份工作报告办事，确保如期完成调查，还同事公道。最新消息，本港今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日本政府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讨论包括尖阁诸岛，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在内的东亚局势。与会的包括首相菅义伟、副首相兼财相麻生太郎、

疫情下的香港，是他也是你和我的故事。 Namaste， 大家好。 Do not fear failure， but rather fear not trying。 请来不同少数族裔朋友分享的 CIBS 节目《我的香港生活隔离日记》。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莉、碧晨、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嚟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寻常事，认真做咁啊！今日咧就系阿的神咧去开题嘅， 系我啊！ 咁啊，次次都好似唔知点解咧，你嗰啲嘢咧系都难估嘅，但系都唔够师培嗰啲难估， 因为今日师培估， 咪因为师培嗰啲嘢咧系真系难估，而的神嗰啲咧系啲牵使令到我哋好难估， 系嘛？我试下今次呢个会唔会可以好啲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今次呢一个咧，其实我先嚟几个 level one 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 ！level one 嘅时候咧，等人俾个 tips 你。 Game on level one。 好明显咧，的神咧好想快啲冲出嚟俾贴士我哋。 系啊，听下听咗子龙把声啊，更振奋。 系啊， 系啊，佢突然间个慢动作快翻，因为 仲要快到 level one 几有力啊。 level one 咁样，咁啊，呢一个嘅 tips 咧，对于屋企好多电子嘢嘅人嚟讲咧，系佳品嚟嘅。 系， 我系可以形容系佳品，因为 电子嘢 电对于拥有电子好多电子嘢，例如咩咧？是很多要薄線的東西是佳品來的。 薄線 是因為要薄來薄去啊，將東西整來整去，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咦，這麼快就已經縮到這麼小的範圍？ 是啊，怕等人家說遠嘛。我今次是不是又近呢？ 不是啊，咁得我一個人喺度，我驚嘛。 試下 level one 就估到咯。 好啊， 我哋再吹第二啲咯。咁啊，呢個是一個 tips 啦，咁你哋可以問問題嘅。 佢系唔系帮助你令到屋企整齐啲？ 佢系有咁嘅功能，但系有啲人都可以好乱嘅。 装饰用多嘅， 嗱有都有人装饰用嘅。 嗯， 佢可以一次过将几样嘢连埋一齐嘅，又唔系连埋一齐嘅，组合埋一齐咯。 唔系， 咁即系话我将所有嘅电线插晒落去呢嚿嘢度嘅要。 我本身谂住系咁， 唔系咯，佢唔系插嘅， 哦，唔系插噶， 系啊， 摆上去嘅啫， 嗯，会系唔可以一堆嘢摄入去咯，唔可以一堆嘢投放喺呢嚿嘢入边咯，同埋嗱，我先讲下啦， 佢负荷唔到嘅， 佢负荷唔到，真系顶唔顺， 好 吃不消，咁但系咧，我可以讲俾多少少 tips 嘅，佢唔系好大嘅，细细嚿嘅咋， 哦，多功能嘅。或者我在入面会找到很多不同元素的东 西。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款式都是做差不多的东西。 嗯、 但是今天我找来的那个超级简洁的版本。 嗯、三位数字以上。 十元。 吓即是不是我想那个啦。我原本想你之前介绍我那个。 不是这个便宜的。是 十 元。十 元、啊。 十元鸡已经搞到了。破一破你。 十元我想起转插。 是或者那些呢卷电线那些圆形那些啊。 靠你哋想啦。 即是一个好像万字夹的物体呢，大概是一发扁的，跟着卷卷卷卷卷很多那些 headphone 的电线卷晒入去那些啊。我以为是那些咯。 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是一起估一下。我们在网上呢 ,Facebook 呢都会开始一个的版面，咁啊俾大家一起呢去到倾下讲下咁样嘅。 我发现呢是我们的听众聪明定是我们蠢呢？听众好容易要估中嘅，成日都。 唔系咁企后一步嘛。因为我们好紧张啊，当局者迷。因为激答错。 好迷。 我们要对住时间嘛。 是啦，咁但是听众们呢心水清啊。 嗯。 即係咁，佢哋就可以更加投入去到估下究竟係乜啦。我嗱，你哋繼續試下估，咁然之後咧，我就一路睇下啲留言。 嗱、嗯，師培啊， okay. 你唔好問人哋要唔要發電嗰啲啊，或者入電啊，因為十蚊嘢通常就 唔使啦。 係啦，因為十蚊嘅嘢應該唔需要入電㗎。 你唔好走去嘥咗咩？ 唔系，十蚊都要入店 嘅。咁又唔好睇少咩？ 闹钟十蚊鸡都入店， 但系 关 电视事，唔系电线事，仲要入店？ 咁你哋可以谂下啦。 系 冷不防，可能佢嗰嚿嘢就系要电咧。 系。 嗯， 剩下最后咩衣架一个咁啊？你只勾翻晒所有线上就得噶啦。 有冇问题想问啊？ 我想问一下佢嘅形状系点噶？ 佢嘅形状系圆形嘅，我呢、這、一个，但系咧我坊间都见过咧系有正方形嘅、哦，三角形都有嘅。 即系我哋通常常见嘅系圆形多。定系正方形 比较合理咯，我觉得圆形对于呢件事比较合理咯。 我同师培肯定见过嘅， 肯定见过噶啦呢啲嘢。但系你哋屋企有冇用咧？我唔敢讲。但系又有机会师培有，我唔知阿莫有冇。 哦， 因为阿莫对 A V 嘢唔多处理噶嘛， 唔识噶， 即系唔系咯。 系啊，我 净 系识明日花嘅啫，又最系因为阿一咯， 同埋系昨日已开嘅时候你就知啦，系嘛？因为阿一又讲得多啦，偶像嚟噶嘛，女神 知咯， 女神咁样。 其他 A V 嘢我唔知 啦。咁所以咧，呢一個產品，我覺得毛係未必接觸得多 嘅。佢係已經喺市面上面好多年嘅啦，即係唔係話近呢半年一 年 先有 嘅 啦， 好多年嘅啦。其實佢嘅功能已經好多年嘅啦、嗯。我中學嘅時候已經有啦。 哇，咁耐！ 我中學已經有過啦，類似嘅嘢我成中學我整過添啊， 整都整到嘅， 自己整到噶， 仲唔係衣架？ 咁其實呢件嘢係咪可咩話支架？ 衣架。 衣架有咩用咧？ 衣架 仲咪衣架？但我想问一下我哋个方向啱唔啱先？即系将好多嘅电线挂晒上去，系咪呢个方向先？ 啱嘅，即系佢系挂电线嘅，你可以呢个方向谂啦。其实咧，我因为一开始咧，即系太临线啦。 嗯， 我开嗰个嘅烟太劲啊！ 即系有人估中啦， 差唔多系人都估中。 吓死啦！搞到我哋好夺哦。 我哋估唔中咩？我哋已经估中咗啦，系嘛？ 拍晒手掌， 电 器咯。 估中嘅话，佢就会话我哋估中啦，同埋佢一定会借啲耳帮我哋，即、就、系、是、推我哋去第二啲角度谂啦。点会仲帮我哋口啊？ 同埋头先其实我都冇乜讲嘢啦， 系啊， 咁系你哋自己估啫， 系咯、啊。 咁所以你又睇下你自己 level two 啊 ，level two 啊 ，level 不如俾你听下声啊。 好啊 ，level two 先听声系咪 ？level two 听声。 Level 2， 好轻噶咋，其实。 其实十蚊鸡唔会重到边嘅。 咁都系嘅，你都啱嘅。有几多价钱就佢有几多重量啊？ 系咯。如果你十蚊鸡，除非你买个石翻嚟。 不过咧，坊间有呢一啲嘅产品咧，我都见过百几蚊个。但系我觉得唔值咯，我唔真系真系睇样咯。头先你话会唔会装饰啊咁？咁装饰嚟讲，其实都即系摆喺度咧，你都系当摆设嘅。例如上个星期你讲个蜡烛台咁样啦，其实有啲人都系摆设噶嘛，未必点噶嘛。 系啊，唔舍得嘛。 系啦，咁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样我跌咗出嚟添。 哦，喂，我想问啊，如果系嘅话，佢系电视多啊，定系电话多啊？即系会唔会有分噶？即系用嗰样嘢， 冇分嘅，即系佢冇分，你中意摄咩电线都得嘅，但系 size 有分。 仲唔系我讲嗰个卷卷卷嗰个电线圈， 系咯 size。 我一直都沉咗喺呢个位置，走唔翻出嚟。 我都系， 咁点解系摆电线？仲要话系可以装饰嘅，但我估咧应该系有一啲卷电线嗰啲样咧，有啲系得意啲、靓啲，你咪卖得贵啲咯。咁有啲可能最 basic 一粒嘅，跟住中间好似有一个好似有个夹咁样嘅，俾你接住电线落去，咁嗰啲咪平啲咯。 咁点解咁狭窄？唔谂远啲咧，你哋？ 因为我哋个思想系咁狭窄噶嘛，咁我哋无知富裕噶嘛，波成到岌头，系啊，我哋承认我哋无知富裕噶。 好笑话，阿黄丽河啊，阿丽河 啊， 丽河就话佢讲紧仓鼠头先 啊。 是啊， 喂，我哋一估紧嘢啊，冇得讲仓鼠。 佢话佢第二朝起身唔见咗只仓鼠啊，搵匀成屋咧，条仓鼠离家出走啊。 哦，去咗边啊？咁最后， 佢就系哈哈哈哈咋，冇啦，冇后续啦。 喂，不过我都试过只仓鼠离家出走啊，但我喺梳化底搵翻佢。 会唔会真系哈姆太郎啊？ 可能系啊，朝佢会起身嘅，识得夜啊。但我喺梳化搵翻佢。 哦， 好，讲翻正题先，我哋玩紧呢个 game。 不如咁，我哋咧就留待有啲听众咧，可能继续想留言吓。咁啊，继续可以喺 Facebook 上面咧就留言，同我哋一齐估下今日咧 Dixon 带翻嚟嘅呢件物件系乜嘢？一首歌之后咧就俾第三个 tips 啦，好冇？ 好。 转头俾你啦，咁但系你可以咧透过呢个时间咧上网 search 下我哋嘅社交平台留言，话俾我哋听究竟今日你又估唔估到我带翻嚟嘅系乜嘢？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教森巴舞大赛似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对手疯疯癫癫，想法神经乜想吓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夜夜一起玩几世纪，说起个猥琐故事，谁怕得粗鄙，谁陪我去尖山，好彩有你。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演绎，让我终于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是卫兰的低级趣味。 Saturday Game On。 好紧张啊！ 喂，呢个 tips 唔使啦，直情俾你摸你已经系 tips 啦。 哇，好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好惊我摸完之后我都唔知啊，因为的神头先讲话，我根本上未必有噶嘛。 你可能冇咯，但系我觉得如果你摸到，可能都有啲会混淆咗，唔知系咩嚟。 哦，嗱，首先咧，我就咁摸个样咧，系一个圆形，好似药盒嘅物体嘅 size 啦，但系就圆形嘅。咁而中间好似个 macaron 中间嗰个位咧，佢系可以转噶，即系佢好似有个滚轮咁可以转嘅。咁其实我已经知呢个系咩嚟噶啦。 嗯， 系啦。 系咪嗰啲拉长条你可以有一条好长嘅电线，即系放你去远啲地方可以用到嘅，但系亦都可以缩翻短。咁佢就唔会条电线甩晒出嚟啦，嗰啲可以伸缩嘅电线啊。 啊，的神，我唔知道你应该 讲个答案会唔会系头先思培讲嗰个？所以你自己答可能会清楚啲。但系我会 波俾我先， 系啦，交翻波俾你先。咁但系另外咧，我觉得咧，唔寡得知面书，即系我哋 Facebook 上面有好多个听众估中啊。因为好彩嗰样嘢就系咧，嗱，我就咁摸落去啊。我哋开头一直嘅方向其实都啱嘅，只不过系个 size 唔系一个衣架， 系啦。 而我哋系将一啲电线就圈圈圈圈圈圈上去，而而家咧亦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嘢噶，未必系圆形嘅，可能佢会有好多唔同嘅形状啦、 啊，公仔啊， 公仔啦，甚至乎可能佢会有立体添嘅，即系讲紧唔系中入面啊，表面上面可能系立体嘅公仔都唔奇嘅， 系噶， 系 嗱、最后啦，你两个可以借两个俾我总结啦，究竟你哋觉得系乜嘢物品呢？ 卷喺个嗰啲叫咩啊？好似软尺嗰个卷咁啊， 系 啦，就但系就卷所有嘅电线嘅，例如 USB 线啊、电话插电线啊嗰啲，总之就卷咗落去，中意掹佢出嚟，唔中意缩翻入去。 咁啊，思培咧， 电线收纳器是 不是 啊，系咯，唔知嗰个叫咩 名，个名讲得几好嘅，系啦，冇错啦，今日咧带翻嚟呢个就系电线收纳器。咁但系点解咧，我会觉得呢个好有意思咧、因为咧佢帮到手就系头先思培咁讲啊，可以即系拉长缩短啊，同埋佢呢个咧系我冇见，平时都系揾手撬噶嘛， 系啊， 但系原来呢只咧系佢有个窿嘅，你塞入去之后咧，你跟住一路转个滚轮咧，跟住你就会 卷咗条电线入去啦。哦，但系咧，我而家见到嗰个样咧，我好好奇噶，因为咧，我觉得好唔衬的神噶。 点解啊？ 因为首先佢绿色啦，我成日觉得的神唔似会用绿色啦， 黑色噶。 同埋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一睇正面啊？ 正面咯， 系 跟住卷尺咁样，即系卷尺咁咯。 系啦，因为佢个样系比较可爱噶，因为佢个滚轮入面咧整到好似一啲花咁啊，好似个菊花咁咯。 系啊， 除非你对菊花好有迷思啦。 我其实好中意玩噶， 玩菊花 系啊，即系平时揸住欣赏咯、 哦， 或者上网睇咯。 系， 所以呢个 好有用处噶， 菊花正咁， 对身体有用啊。 系啊， 养、 啊、 生啊， 系啊， 菊花茶 系啊，菊花茶好明目啊， 系啊， 系啊。咁所以嗱，今日带嚟呢一个咧，其实好多听众咧，大部分都估中啊，一系就喂扎电线盒啦喂咁样，跟住有个就插电线嘅。睇手机电线，咁手机电线系装啦，咁但系咧呢一只 size 咧，其实佢话就唔可以过2.5mm。 哦，因为爆 系啦，佢如果唔系咧个厚度咧塞住咗，顶住咗，咁啊，但系 我唔好明，佢系咪可以即系自动卷噶？ 佢 咪 有 一个 唔系，即系佢唔会揿一个掣就会呕翻晒啲电线出嚟，或者揿一个掣咁缩翻入去，佢唔系呢个嚟嘅，全部就自己好似搞翻入去， 你当我 吞翻出嚟，自己手动。 你当呢个系指尖陀螺啦，指尖陀螺嘅概念。即系中间嗰个轴心系唔多转嘅，好过你手嘅。但系围边就系咁转，系咁转嘅。咁但系佢就用嚟收线嘅，你明唔明啊？ 即系收咗啲电线啊，讲紧 收线啊，系收电线嘅。 如果唔系，阵间先扑咁收线，哦，拜拜咁收线。 咁但系呢一个咧，我买完之后咧，我觉得好好用。 系 因为屋企咧都比较多电线啦，继而就系咧，你如果屋企咧唔想收太多，或者收差电线咧，呢个系一个好嘅选择。 系咁啊， 你管啦。 收一条噶啫嘛，系嘛？即系你唔可以将几条电线卷埋一齐， 打结噶啦入面。所以今日咧 Saturday Game On 啊，的神咧俾我哋估嘅就系电线收纳器。 你闯关，不见便不散，沿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横，来任你玩，从经验解锁新清单，和一关接一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任你玩，靠坚毅苦中走自撑，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 kill you's gotta make you stronger. You can stand tall and face them all, and every challenge you knew hope would dawn. Go, go, go. 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重击从未怕过，解锁出生的我，好好跟他切磋，大路直行直过，精彩的画面太多，这一生不枉过，得到比失去多，极限内从自我 而家听紧嘅系郑伊健嘅 Stronger 咁啊，其实咧好多人都好似我哋咁啊，即系有好多嘢咧都好似好灰心啊，又或者咧好似好惊啊，搞唔掂啊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只要强壮起嚟，就一定会撑得过噶啦。咁啊，而家先听一节五点钟新闻，转个头翻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 喺昂山素姬所属嘅执政全国民主联盟话，接受军方解释，希望军方成为尊重人民意愿的组织。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但是军方高层近日批评选举舞弊，要求选举委员会公开选民名册，又警告在某些情况之下应该撤销宪法，令到外界忧虑军方会发动政变夺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周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二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稍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现在去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今而在西贡的普通道近万年街流回方向交通都是挤塞，出九龙的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横江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塘的窝打路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窝打路道近住希福道一段去沙田方向的快线，以及是反方向去尖沙咀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而家大车多，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的车辆暂时都不能够转入希福道。而在太子道东有紧急维修，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启德行动基地的第一二线仍然是封闭的，而家龙尾去到近彩虹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喺马路上下一秒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时光机留给你， 做咩咁好唱口啊，家俊？ 我最近下载咗呢个唱 K app， 谂住可以玩下嘛。 咦，点解手机可以录音嘅？记得我哋以前又有黑胶碟，又有录音带，佢哋又点样保存声音呢？ 不如我哋今个星期探讨下咯。 咁就要黐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赵善恩同埋李慧妍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到时见啦。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茉莉、Dixon、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呢？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喂，嚟到五点零九分啊，咁我哋今日继续有呢个港珠 特工队， 系啦，冇呢出场啊， 系啦，咁今日呢又系要讲嘢食嘅时候咯，因为通常呢天气冻冻地嘅时候，你就会好想食好多嘢嘅， 系啊， 尤其是食一啲热嘅嘢， 嗯， 但系嗱，成日都讲无论你系疫情肥好，冬天肥好，点都好啦，咁就一定想搵一啲美味嘅嘢，又希望可以减到肥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但我想讲嗱。我想问一下阿迪神先啦，阵间再问思培。通常如果减肥嘅时候，你又想食啲美味嘅嘢，你尝试过食啲乜嘢美味嘅嘢？但系你又觉得系觉得啊，你自己觉得系减到肥嘅？ 烚鸡配藜麦， 好味、啊。 但系佢藜麦减肥嘛？烚鸡配藜麦系好食嘅。 藜麦好似食沙咁。 嗱、藜麦咧，原来咧， 我形容得好唔好啊？思培 啱嘅，唔系你有啲人系觉得直情咬石仔啊。 系啊， 因为藜麦个硬壳好硬噶嘛、 嗯。 但系你一定要炆起码半个钟咧，佢、嗯、一路滚住佢咧，你要小心窿、啊 嗯， 因为藜麦真系会窿噶、啊。咁、 嗯、 咧，我就以前学点样煮藜麦咧，就系、是、倒一壳好似米饭咁样米，跟住倒落去咧滚半个钟头咧，佢一定烂晒、 嗯。 脱晒壳之后咧，你将嗰啲鸡啊剪碎啊。跟住就撈少少你鍾意呢少少調味料都可以嘅。咁我就覺得係健康啲。 豉油撈藜麥會唔會好難食呀、啊、 其實佢係將嗰個雞肉調返嚟嘅。係、 哦、 呀、啊、所以呢個係我自己幾喜歡食嘅。又唔係太肥白烚雞呀不過。 係。但如果唔係講煮即係唔係講自己煮咁、問一問思培先。思培如果係出街買嘅時候你覺得邊樣嘢又方便但係已經算係卡路里唔係話太高嘅呢 卡路里咩咯？海南鸡饭我最中意食嘅，但系唔好食油饭，食白饭。 系， 但因为咧，我平时工作嘅地方啦，嗰度系好多海南鸡饭。 系啊，系啊，系啊。 但咧系超平嘅，系40元啦。跟住之后就你可以拣平时就鸡胸啦，但系可能都有成10嚿、12嚿咁样啦。 嗯。 跟住就配个饭，配个汤。 咁、 而且咧，因为白切鸡啊嘛，咁、你就。唔会话真係好咸啊好重味精啊、好似健康啲即係同迪士尼个原理一样啦、白烚鸡胸。咁但係头先 我想话头先的成讲咗少少礼物嘅嘢咧，我想话其实奇亚籽我都觉得好好食嘅。 咩啊？ 好多人觉得好奇怪， 好似嗰啲黑芝麻嗰啲咁咧， 系啦， 中间胀起嗰啲。 哦， 冇错。 你知唔知我有段时间买嚟浸完生拍噶？ 系咪即系蝌蚪啊？ 好味噶， 少少 奇亚籽即系蝌蚪。 即系平时我哋食甜品嘅时候，嗰啲咩咩芒果捞嘅时候，咪有啲透明中间有粒黑色点嘅嗰啲咯。 系啊系 啊，系啊嗰啲咯。 蝌蚪卵嘛，有啲人叫佢。 系啦，或者好似西米中间有粒黑色点嗰啲，系啊，我会攞嚟生食落口，即系浸完之后。 但奇亚籽可以当饭食噶，即系好似好似礼物咁样运作。 佢又唔係當飯食嘅，係啊，溝嘢食咯，通常。 哦， 係啊，同埋佢，因為其實佢 super food 嚟嘅，咁所以佢係可以捉進你腸道嘅，即係嘅蠕動啦，同埋佢有好多即係好好嘅營養啦，咁就講啦。咁所以好多人有時早餐啊，佢可能煮個麥皮啊，跟住就會加啲奇亞籽，然後加啲 nuts 啊，可能加少少生果果乾落去食咁樣。 我咧之前咧，因為要影結婚相咁樣啦，跟住咧我已經肥啊嘛，我用咗一個禮拜時間。极速减啊，就系食麦皮咯。 哦，好多人都话食麦皮咧系真系减好多，同埋好顶肚嘅。 系， 即系朝头早食完之后，其实可能分分钟要去到，即系可能你十点几十一点食，咁可能要三四点之后先至会肚饿，但我唔会想象到咯。 但我好 extreme 噶，因为咧 我都系 三餐唔落奶，乜嘢都唔有，斋麦皮加滚水。 我都系斋麦皮， 然之后硬拍咯，哇，好辛苦难食都要硬拍。但系即系我嗰排减得好快啊。 咁计啦， 呢个三餐都系咁啊嘛， 冇人生添。 系啊。 我想问一下 Dixon， 你是三餐都食麦皮的？ 是啊， 冇食过任何饭。 冇啊，冇啊， 甜品啊嗰啲。 冇啊，但系唔可以持续噶吓，因为咧咁样其实系唔健康啦。第一，但系因为我嗰排咧即系一个错误嘅示范，就因为我真系要减得好紧要，肥得好过分，我净惊件西装褛着唔到啊。咁所以我就逼住自己咁样食啦，食咗一个礼拜度啦，因为耐嘅事啦。我自己就覺得係有效果，咁但係咧，我其實以前有一排瘦過嘅，不過你哋冇見過， 係 因為咧， 你見唔見我停咗？知唔知點解啊？ 唔係喎，師傅有見過喎。 我即刻喺度諗你幾時？你有段時間係瘦咗嘅， 係好瘦啊嗰陣時， 但係快就肥翻啫。 係你嗱，你啱我見我嘅時候應該係肥嘅， 係， 但係嗰陣時我係138磅。 咁瘦， 好瘦， 哇！捏晒个人都 真系，起码有翻啲恶骨咯。 嗯， 咁跟住咧， 恶巴啲 fat， 而家咧， 而家150几啊！ 你做咩要人哋讲啫？视频咁你几多磅啊？ 150几， 你唔好 话 我 帮 的神啊！呢下 好老实噶。咁但系就系嗰阵时咧，持之以恒不停运动加食麦皮咧，哇！快得好緊要， 系 兩個禮拜。 所以呢一樣嘢就係頭先的神師培都講啦，自家煮嘅一定係健康好多啦，同埋就係食得可以瘦好多、清減好多，甚至乎調味料都會少啲啦。但係因為你知啦，香港成日都係都市嘅城市嚟噶嘛，個個都市人邊有咁多時間？分分鐘大家趕頭趕命，跟住連朝頭早可能煮個開個滾水或者叮個熱嘅奶，跟住再食麥皮嘅時間都未必有。最方便快捷就係咩咧？就係落街買。所以我頭先先問師培，如果你落街即系个个人要落街食嘢嘅时候，边一样嘢你觉得会系比较瘦啲咧，或者冇咁肥咧？系啦，咁啊头先的阿师培讲就系海南鸡饭啦，我都认同，所以我都会食海南鸡饭。而阿的神而家讲个米粉咧，我而家最常咧都系食米粉。我好记得咧，我食米粉咧同的神头先话食麦皮嗰个感觉系一样。我唔中意食米粉，我从来唔中意食。同埋米粉，我觉得佢一来淡啦，挂唔到啲汤嗰啲味啦，同埋咧一样嘢就系、是。佢好快就肚饿、 啊、 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发现、啊、 消化得好似好快咁样。 系啊，河粉永远你觉得会好似襟啲嘅， 又好食啲咧。 系啊， 河粉好肥， 索到味嘛。 系啦、啊，挂啲汤就多好多。河粉头先师培都话系周肥嘅，因为佢用油去煮嘅。 系 未煮落去个煲嘅时候，你已经睇到啲粉上面全部都系油。 嗯， 咁好啦，咁啊，因为亦都好多人都会除咗食海南鸡啫，或者白切鸡之外咧，汤面啊嗰啲就一定大家都系觉得减肥之选。但系咧，其中我想讲，原来车仔面咧系极肥啊。咁原来佢哋个汤底咧，佢有讲个热量啊，最肥咧一汤羹。是有95卡路里 啊！哇，咁夸张，我想食青底面 喎。系啦，我都会觉得，因为啲人成日话生面其实冇咁肥噶嘛，即系你比油面啊、河粉嗰啲嘅话，所以你如果减肥嘅话，食米粉啊、食生面嗰啲系最好嘅不二之选嚟噶嘛。 系， 但系原来唔系噶。咁、 哎、 加咗汤之后就咁肥啦。咁但系如果你头先我哋都讲啦，米粉啊，边样粉先最轻强咧？咁样，咁就讲啦，第十位原来系米粉，即系得109卡路里。当然啦，大前提就系、是。你食嗰个汤系清淡嘅，原来第九位冇咁肥嘅系乌冬， 我成日以為烏冬是肥的，烏冬是126個卡路里而已。 哦，但有冇话咧系边一只互动？因为有两种噶嘛，一种系咧你平时买嗰啲蛋奇嗰啲系冰嘅，跟、另外一啲就系唔使摆喺雪柜都可以， 劲多防腐剂嘅啫嘛。 嗯，系啦，唔知煮出嚟感觉有啲胶胶地味。 系系啊，诶，同埋酸噶嘛。咁佢就冇讲边只乌冬，佢就系话乌冬咧就126个卡路里。我冇谂过嗰样嘢就系原来我哋平时食嗰啲幼面即系生面咧，只系排第八位啊。 哇！ 即系乌冬系瘦过佢啊。第八位嘅就係頭先所講，右面有138個卡路里啦。咁之後落去啦，第七位係粗面，第六位係米線，第七位係薯粉。哦，我成日食嗰啲薯粉啊、酸辣薯粉、酸辣米線嘅時候咧，我成日貪米線肥啊，嫌薯粉以為瘦就食薯粉，但係原來薯粉係第五位，係肥過米線噶。 但係薯粉咧，老實講咧，我唔係怕佢肥嘅，我係怕佢啃啊。我試過一次俾薯粉爭啲啃， 哦，因為滑捋捋啊， 佢棘住啊，唔上唔落啊，我真係伸隻手入邊掹咯，我驚我窒息，真係窒息啊！嗰次 嚼唔斷啊嘛，佢成條戳落去， 跟住佢熱喎，插咗落去之後咧。我棘咗喺后面咧，我成餐饭，跟住咧揾只手掹翻条薯粉出嚟咯。 啊，哇，小心啲，大家食嘅时候真系， 因为我细个俾鱼蛋啃撑啲死嘅，系啊，真系啊，哇，嗰次真系我自己惊心动魄，同一同学仔出去食鱼蛋，咁咧 喺后门口 冇玩啊，嗌鱼蛋啊，但系咧我食嘢好快，跟住心急咧，嗱太热啦，扑一声吞，棘咗喺喉咙，然之后我系咁指住我背脊咧，然之后块面开始青啦， 跳啊跳啊， 唔识啊嘛嗰阵时，咁如果嗰阵时你系我同学，我跳咗啦， 我仲要指住你就跳跳跳 跳跳跳啦嘛咁样，咁跟住我就嗰阵时咧个同学仔直情企喺我侧边要我玩啊，我已经系 feel 到我开始睇嘢白啦，跟住咧后屘个同学见到唔对路咧。就拍我膊背脊啊！一拍咧，我成粒鱼蛋飞出嚟咯。 哦，哇！好彩佢救你，救命恩人。 如果唔系，大家见唔到我争啲。 系，冇嘢。而家 冇事啊，肥肥白白啦。 系啊，头先我哋讲到第五位薯粉，咁啊，第四位系油面，第三位就系银针粉，因为银针粉都系用油去包住去煮嘅。第二位系公仔面，第一位就系头先我哋一直讲嘅河粉。 哇！ 咁啊。系啦，我哋而家就讲咗车仔面咧，边啲粉类嗰啲嘅卡路里啊，即系边样肥啲，边样唔肥啦。我好相信大家都即刻就会谂，喂，咁啲餸咧，啲餸先紧要嘛。 猪大肠最肥咯。 系啦，咁究竟啲餸又系点样分呢？一首歌翻嚟再同大家讲啊。 就变化，就会对话。 See Your Star 有呢一首《集合吧，地球保卫队》。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不过咧，讲话即系头先话集合吧啦，我觉得减肥呢家嘢咧系要集合噶。你一个人咧系会惰性好高噶。 又或者好快就会冇恒心咯。 系啊， 同埋要有一班咧集合吧嘅朋友，就系咧嗰班朋友唔好引诱你 啊。冇错， 我发现咧身边多咗好多人咧引诱你嘅时候咧，你真系会忍唔住。 系啊， 系好灰啊。 嗰啲你减肥去食雪糕啊， 系啊， 嗰啲人咧， 最多一餐半餐冇事嘅。 系啊， 觉得呢啲好烦啊。好啦，咁啊，但系车仔面。呢一样嘢咧，好明显就系应该系自己人个人选择啦。因为车仔面咧，因为佢太方便啦，根本上每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你唔需要约朋友，都会走去选择去食嘅嘢嚟嘅，方便快捷啊嘛，平靓正。咁啊，好啦，头先都讲咗就系啲粉面嘅热量啦。咁而家讲下一啲车仔面嘅餸嘅热量咯，有十五位嘅，第十五位就系生菜。咁啊，好多人都知道菜呢样嘢系一定系最低热量噶啦。咁之后啦，第十四位咧就系冬菇，因为佢都系植物类啦。咁啊，十三位系萝卜，咁啊，萝卜又系植物类啦。但系咧，我系好中意食萝卜嘅，尤其是淋嗰啲嘅萝卜。冬菇我都中意食。 我唔敢啊！我最近先知原来，即早前先知咧，萝卜破气啊！ 哦， 我有时即唱歌咧表演嘅时候咧，我真系系咁食萝卜咯。 系 咁，我个心人哋话：，哇，你破气喎！跟住我唱歌，我真系觉得自己唔得。 喂，但系你唔使担心啊，因为咧，我记得我系唔知同个边个歌手做访问咧，佢都几唱得噶。佢又同我讲，佢话有阵时无啦啦唱歌之前，佢想食萝卜就食萝卜噶。我有问过佢，你唔惊破气噶？ 哦， 佢话我冇乜嘢喎。 咁唔同人唱歌唔同，有啲歌手咧话唱歌前唔可以食辣咯。 系， 但系有啲话我开声要食辣咯。 又或者可能咧个歌手咧系啱啱食完个萝卜之后就即刻唱歌，所以就未消化，未消化所以 OK。 一分钟时间啫，拍咗之后唱歌 咁啊，冇事噶嘛。好啦，今日第十三位就系萝卜啦，第十二位朱红。你知唔知朱红咧？我原本之前一直都以为肥噶，直至到咧就系阿凌公子阿凌子维有一日同我讲，朱红唔肥噶，死咗噶啦嘛，冇营养嘅嘢嚟噶嘛，即系佢一个冇营养嘅一个物件咯。 即系当佢好似啫喱咁样咯，即系啫喱好多 举药 咁 样， 系啦举药 系啦。咁所以呢一度咧又真系睇到佢第十二位，朱红就净系得27卡路里嘅啫。咁就系比呢个嘅萝卜系13系25卡路里咯，即系都系多2卡路里啫。 系 之后啦，第十一位就系鱿鱼，即系水鱿。第十位就系头先近亲阿的神嗰个鱼蛋。 系 我成日以为鱼蛋都肥噶。 鱼蛋我以为是健康的，反而即系鱼嘛，但系腌制制品又可能系争啲咯。 同埋好多面粉嘅，其实佢真系有几多鱼俾你啊？入面好多面粉噶。 咁啊， 鱼蛋同烧卖计，我知道烧卖就好过分。 系啊系啊系啊， 梗系啦。 好啦，第九位， 因为佢一粒系20几%，28卡路里好似。 你讲鱼蛋？ 唔系啊，烧卖。因为好肥嘅，相对嚟讲， 系 因为用猪油整嘅，其实系。仲有咩咧？车仔面 啊，系啊，我听过烧卖猪油， 我唔知用猪油整噶， 系啊， 咁样戒猪戒猪油， 但系你唔使话烧卖系好似好难戒嘅。我身边好似个个都要食烧，中意食烧卖嘅。 或者如果你食鱼蛋嘅时候，你硬系觉得你要沟少少烧卖先至似翻嗰样嘢咯。 十蚊两串，你唔会斋埋一串，即系一种类，你一定两沟啊。 系啊， 系啦。 好啦，第九位蜜丸。第八位山根，第七位豆卜，第六位牛腩，第五位先至系猪大肠 啊！ 嗱，头先的神就讲咗最肥系猪大肠啦。咁如果原来的神讲嘅猪大肠先系第五位，你哋又估下第四、三、二、一又系啲乜嘢啊？ 猪皮 啱，猪皮系第二位。咁好啦，第四、第三同第一系咩啊？ 菜。 菜头先讲咗最后啊，十五啊嘛， 鱼皮饺 唔系 有冇鱼皮饺有冇再 冇， 仲有啲咩车仔面成日食咧？ 佢系 牛腩有榜啦，头先你噏咗 第三位同第一位系都系关猪事嘅， 吓 猪皮啊讲咗啦，内脏 第一位喺车仔面少啲见到嘅， 系咪内脏噶？肺 啊猪颈啊， 第一位系算系唔算内两个唔算内脏，但系关猪事， 猪颈啱唔啱？ 唔啱。第一样嘢真系好少喺车仔面档见到嘅， 猪皮系第二位嘛， 系啦， 仲有啲咩车仔面？我好似成日食佢都系嗰啲嘢啫， 唔系猪手， 第四位是我哋经常食嘅嘢，而我都几深信我的神同埋师培都好中意食嘅嘢。 第四位啊， 系 同猪有关？ 唔关，系第三同第一位关猪事，第四位唔关。有样嘢我哋仲未讲嘅，经常性都会 猪油渣， 两个都啱。师培讲嘅鸡翼系第四位。但是鸡翼是要连皮食才是第四位。 啊、 一定要连皮食啦，不连皮食。 是啦，不会不连皮食嘛。 不是、哦、你知不知鸡翼呢旁边那个不是那位肥一点的、啊、我会咬走它的。是、啊、我只吃中间那层皮仔咯。 我收集那些来吃的。隔壁左右不吃。我切给我剪给你。剪啦不要啦剪啦。 好啦今天刚才的神都讲中了的。第一位就真的是猪油渣。 啊 好啦，咁啊，至于呢个嘅第三位系咩呢就系、是、猪颈肉。 哦，哇，唔得呢啲真系一定系最想食噶。 系啊， 你猪颈肉冇得挡噶。 猪颈肉我都还可以，但系如果你问我咧，即系鸡翼嗰啲我真系唔得啊，我一定会食噶鸡翼，即系尤其是车仔面。 我怕麻烦，我好少食嘅。 我好劲啊，食鸡翼高手嚟啊。 系咩？ 系啊， 教我拍条片教我抡骨咯。 哇，下次啊，咁好啦，今日就讲咗啊，关于呢个车仔面咧，到底肥唔肥？原来系比我哋想象中肥好多嘅。不过只要我哋揀啱一啲嘅食物嘅话，食车仔面其实都可以系好健康嘅一个嘢食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6宗属于本地个案，其中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40多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位于弥敦道嘉宾商业大厦11楼的眼科医生，林学勋诊所的一名护士。他昨天最后一天上班，同一诊所另一名护士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油麻地东安街顺安大厦有3宗个案，分别涉及同一单位的一名81岁女子同一名菲佣，以及另一个单位的一名印佣。大厦至今有11宗个案，涉及4个楼层、不同座向的6个单位。特区政府预购的内地科兴疫苗暂时仍然未提交第三期临床试验报告。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认为，要先等待第三期报告才可以进行审批，又说本港的医疗系统健全，未有迫切情况跳过第三期临床报告。至于如何增加市民接种疫苗的信心，他认为计划展开的首个星期要特别小心，若果一切顺利，相信会有更多市民愿意接种。委员会另一名成员曾浩辉在同一个节目亦都提到，不论疫苗来自哪一度，处理的都是一样，都要是先审视第三期临床试验报告的数据。据他了解，科兴已经向世卫提交了第三期临床试验报告，期望药厂可以尽快将相关报告交给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听日起不再承认 BNO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认为，回归后的香港，英国没有主权、没有管辖权，亦都没有监督权。中英联合声明并没有任何条款让英方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承担任何权责。他在网志引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前特派员谢峰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同时亦都即时交换备忘录，反映双方在联合声明下对国籍问题的理解。郑若骅又引述英格兰和威尔斯前总检察长高士文在2008年的说法，认为若果赋予 BNO 持有人自动拥有完整的英国公民资格，会违背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他表示，特区政府全面配合国家针对英国就处理 BNO 事宜采取反制措施。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小王子呢一本书相信无人不识啊！嚟到今年诞生75年啦，呢一本曾经被选为20世纪最佳嘅法国图书，系世界上最畅销嘅图书之一，被翻译成为超过250多种嘅语言，亦都有传闻话啦，系继圣经以外啦最多人阅读嘅图书之一。至今全世界已经销量超过2亿多册啦。你有冇谂过小王子会有续作呢？而呢一本得到官方授权嘅续作，是出自香港人的手笔，为这本永恒的经典重新创作，就是他了。Stephen Choi， 蔡敬康，土生土长的香港画家，亦是首位荣获插画界两大最高殊荣英国 WIA 国际插画专业大奖以及日本 JIA 插画大奖最高赏的华人得主。 今天听到子龙把声都知道啦，我就离开了直播室，出到去啦，其中一个展览啊，咁啊身边咧就有 Steven， 咁点解佢会喺度咧？就因为我哋今日咧嚟到呢一个展览，就是小王子法国出版75周年嘅《星之流浪曲》嘅展览，咁啊所以咧就有机会啦同 Steven 倾下偈啦。Hello Steven， 大家好，我叫 Steven。 你好啊，嗱咁今次咧就系围绕住小王子75周年嘅展览啦，我先问下你啦。小王子大家由细睇到大，对于你嚟讲呢套作品又留下咗啲点样嘅印象喺脑海里面呢？ 小王子好深刻噶，因为细个睇嘅时候呢唔係睇得好明嘅，大啲睇嘅时候呢好似明啲喎。咁因为细个睇嘅时候呢就係觉得好奇幻嘅旅程啦，咁但係唔係好明佢同狐狸同埋玫瑰之间嘅对白或者係感情嘅。到大个咗啲，明白到多啲人生经历或者磨难之后呢，就觉得开始明佢哋之间嘅对白。咁甚至乎可能早2年前就开始要做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呢，就好深入了解咗小王子作者构想背后嘅意思啦，同埋觉得呢个故事就太动人啦。 咁但係小王子一个咁家传户晓嘅 IP 啦，或者个作品啦，咁大家都对嗰幅画啦，甚至乎觉得玫瑰花啊或者个狐狸嘅画法啦，喺脑海里面有一个好深好深嘅印象喎。今次啦你就成为官方啦就係认可重画嘅单位啦，咁你创作或者制作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定嘅压力喺度呢？ 因为小王子实在太深入民心啦，咁多年以嚟好多唔同嘅艺术家啦、漫画家啦或者创作者咧，都赋予佢好多唔同嘅形象嘅，所以自己画嘅时候咧，都觉得应该要同其他人好唔同咯。 你有冇一两个角色啦喺小王子作品里面特别钟情、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狐狸同埋玫瑰嘅，我相信90%+嘅人咧，可能都对玫瑰嘅印象都好模糊嘅，或者觉得佢好骄傲啦、好自大啦咁样。狐狸就觉得佢牺牲自己啦，同埋感觉佢俾咗好多小王子带引，令到佢明白咗好多道理。呢两个角色都系好矛盾嘅，即系相对嘅。咁但系就系呢两个角色就特别觉得中意咯。 大琉璃冠冕，尘毛毛披肩，到浮华市面兜一个圈，全是半天。你流连商店，我环游花园。总有其逢两端，花开两边，闲话两端，愿其意恩典将碎片，天天发现幸福体验，从未破损。你年龄不变，我灵魂又乱，怀判断不计年月，年月太短，以纯情的念与霓虹敬意。 成为焦点，一旦停电还是会闪，愿奇遇恩典像碎片天天发现，幸福体验留下爱惜保存，五间小聚来做美点。 咁我知道啦，你對於兩位外國嘅藝術家啦都非常之鍾情嘅。嗰兩位外國嘅藝術家會唔會對你今次嘅創作有多啲嘅諗法啊，甚至乎影響喺裏面嘅 咧？喺我構思《小王子》最開頭嘅時候咧，咁我睇咗好多參考啦，亦都睇咗好多唔同藝術家畫《小王子》嘅風格啊，佢哋都不約而同將《小王子》畫到好夢幻嘅。好似好好有朝氣、好正氣同埋好繽紛嘅成個感覺，開開心咁樣。咁好多人都畫過咁樣㗎啦。喺我好開頭諗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啊，咁我自己係咪想做同一樣嘅嘢咧？定係想做點樣嘅嘢咧？喺其時咧，我亦都好開始研究了解作者聖修伯啦，本身背後嘅生平啦，可能佢都係一個好多姿多彩嘅人。多姿多彩到其實佢係好感情豐富，同埋好多唔同嘅挫折或者係經歷嘅。咁發生咗呢啲嘅時候，我就覺得，咦會唔會由作者內心裏面嘅出發嚟去做呢件事，會比較有意思啲，同埋比較特別啲咧？咁啱好嗰時候去日本 Wonder Fest 啦，咁因為海洋堂我同海洋堂合作啦，咁啊出差。咁咁啱喺日本嘅時候見到有一個芬蘭嘅藝術家，跟住就去睇佢嘅作品。咁我可以喺一幅畫面前咧企咗好耐，去嘗試去深入了解佢嘅感受同埋感情。咁嗰啲畫係好乾淨同埋好冷峻嘅，啲用色好深啦，好沉啦，好多唔同嘅 texture 啦，同埋令到你好平靜同埋好療愈嘅。咁對我嚟講影響好大嘅，因為咁樣啦，睇咗佢嘅展覽之後咧，我就開始係一個內心世界小王子啦。 講到內心世界小王子，我見今次嘅畫展咧好特別，因為咧呢度我諗所有啦作品啦，小王子都係合埋眼嘅喎。 係啊，因為本身我自己由創作之前嘅作品。阿派啦，或者到呢間小王子咧，都有一個特色嘅，佢哋眯埋眼嘅。咁因為眯埋眼，亦都好呼應到原著作者裏面其中有幾句最重要嘅金句啦，就係、是、用心看咧，先至看得好清楚嘅。因為你開眼嘅時候咧，就會去俾四周唔同嘅幻象嚟去影響啦。只要你係用心咧，用心去睇嘅時候咧，個人咧可能就會處於一個比較靜默同埋冥想嘅狀態啊。咁喺呢個狀態之下睇嘅嘢咧，係比較特別同埋清楚嘅。所以小王子同阿派都係一樣眯埋眼嚟去創作。 但講到創作啦，都不得不提。以往我哋睇嘅小王子裏面係沒有一個女角噶嘛，我見到今次啦，你就有一個角色咧，一個女孩子喎。呢、這個創作喺邊度嚟嘅咧？呢、這個角色又係咩嚟嘅咧？ 我好開頭同授權提出呢、這個即係大家合作嘅 project 嘅時候咧，我已經。要諗就係唔係淨係一集就完嘅，因為翻畫好似冇乜特別意思，要創新創作落去咧，咁就比較特別同埋有意義啦。咁樣咧喺越深入去了解小王子作者嘅生平嘅時候咧，我就越覺得我哋唔應該淨係從單向去諗一件故事嘅發展嘅。你試想一下，如果小王子經歷過7749劫之後翻翻自己嘅星球，而那唯一的玫瑰仲係凍喺度嘅話，咁、那個玫瑰嘅作用或者角色係啲咩咧？即係小王子佢去離開咗啦，同佢喺度都係冇分別嘅話咧，咁玫瑰就好生冷同埋冷清清啦。咁我設想玫瑰都係中意小王子嘅，佢都會因為小王子離開咗個星球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有掙扎同埋唔好意思同埋有感受喺入邊嘅。咁我就設想俾一啲感情佢啦，佢都離開咗個星球去揾小王子啦。咁我唔可以加兩隻腳俾個玫瑰走㗎嘛。咁我可能將佢化成人形，就成為咗第二集故事嘅主線啦。因為呢小王子返去佢自己 B612 星球嘅時候呢， 玫瑰已經離開了找他了、 哦、 所以是當中是一個尋找和、有關於遺失的 錯摸的 是啦個故事啦是啦就是這樣 都挺特別的因為以往我們印象的玫瑰就是真的一種象徵啦 是 但是當玫瑰真的變成相愛的一個人的時候我估計又怎麼發展呢這個呢我想應該會令到大家很好奇很想繼續看埋往後的發展會是怎樣即是何時相遇呢會不會中間有些情況即當然未必一定英雄救美、 嗯、 但是會有些什麼挑戰等著他們呢 是啊是啊這個都是很特別的但是當然由玫瑰變成人的時候呢都要授權呢搞了很久的審批因為這件事很少出現的也是文字本嘛他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嘛不是就這樣商品或者什麼嘛所以呢、那個概念呢跟他們傾了很久他們才最終確定希望一切都順利啦是啦遙遠留一日星球一無所有最荒芜的沙丘根本看不到尽头降落六一二星球缘分是理由最无限的宇宙从此它变成的而且確呢，大約年齡以嚟咧，香港經歷咗好多風風雨雨啦。無論係社會運動啊，又或者係疫情啦，都令到大家覺得好疲倦，或者好攰，亦都覺得好刻苦啊，成個感受或者好壓迫啊。咁呢個展覽咧，中文名就叫做《星之流浪曲》啦。其實佢有一個法文嘅譯名嘅，其實係講緊法國嘅地大海港嘅。咁喺海港裏面呢就係、是、一啲好刻苦嘅人喺度生活有一套電影係叫做心靈港灣其實佢意思都係嚟自佢嘅我又想希望喺呢個展覽裏面啲人睇完呢都是找到一個心靈的避風塘啦，就係、是、咁樣咯。 我想很多朋友仔去展覽啊，或者去唔同的活動啊，都係睇下有啲咩玩，有啲咩特別先。但真係用心去感受個展覽咧，我唔知道大家經歷多唔多，但我自己覺得靜靜地企喺度睇展覽喺香港咧，其實有時候都唔容易。 係啊，希望大家慢慢欣賞啦。 嗱，講到欣賞我自己咧，就對於玩具系列就好鍾情啦。我記得好耐之前同 Stephen 傾偈啦，都係因為 Stephen 做嘅 figure 系列啦，咁啊係直頭好似個陶瓷咁樣樣。嗱、我咧。就有做少少功課啦，知道之前啦，你就打造過一個啦，小王子同埋狐狸嘅 figure 出嚟啦。咁今次展覽又有冇將某啲嘅場景或者某啲嘅人物實體化咧？ 因為今年係75周年啊嘛，咁本身之前咧小王子第一彈嘅時候咧，同康仁堂合作咧，就用仿陶瓷手法咧就做咧都幾受歡迎嘅。咁樣咧呢次展覽咧就是、一個靜物嘅藍色咯，特別版。咁呢個特別版係淨係呢個展覽先可以發售嘅，同埋我將玫瑰同埋小王子。指其中一幅畫啦，將玫瑰就變咗永生花啦，跟住就喺自己嘅星球裏面咧，同小王子一齊啦。咁嗰個都係好特別嘅 figure 嚟嘅。 我見到直頭係離地，好似飄緊、飛緊咁。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是、嗰個咯，係咯。 咁話你一路創作咁多唔同類型嘅題材啦，係啦，之前阿派啦，而家小王子啦，我自己感覺咧一路都係好治愈系嘅。你自己其實平時喜歡看哪類型的作品去刺激你自己或者令到你有不同的聯想啊靈感的呢 我都是在90年代80年代港產片大的人啦其實基本上創作都會有這些元素在裡面的自己睇書就會鍾意武鳴啦因為武鳴影響咗我係比較偏向北歐一啲顏色或者風格上高表達嘅另外就會睇好多唔同嘅電影啊 但係我話鍾情邊啲系列嘅電影啊斷估應該唔會睇溝片恐怖片 咪都有睇咁你問我係一啲比較情懷多嘅電影囉我嚟緊第二個繪本啦其實如果要形容嘅話可能都有王家衛 feel 嘅感覺喺入面、嗯佢 是一種遺忘的風景，即是它感覺會有點像半支煙的這樣，是啦，都是一些 真的很情懷的人之間那種情感的處理， 是啦是啦，都是類似這樣，我特別喜歡這些的這樣、嗯、 其實對於你來說畫作和 figure你自己較為喜歡哪些呢？ 首先我都喜歡創作的，創作除了畫畫或者做玩具之外呢，也都涵蓋了設計或者印刷很多不同範疇的。我覺得創作是一個說故事的技巧方法來的，就是將你一些感受或者想法話給人聽，無論玩具或者設計或者一些印刷呢，都是要通過跟人溝通，跟住就大家一起合作努力，才可以達到那件產品的目的啦。咁呢個是一個合作上高配合的嘢嚟嘅，即係唔會一個人做曬上色、生產啤件嗰樣嘢咁樣。而畫畫呢，正正係淨係自我一個人去創作完成一件事。所以我自己分的話呢，紙本可能是繪本或者類的東西，永遠最重要，因為是那件底韻的靈魂裡面的。而你當然有其他立體或者其他創作的時候呢，你就會加了其他人一些、意思或者一些概念上高的限制在裡面。所以如果最能夠表達到作者或者那個創作的心態或者意思呢，應該都是透過紙本印刷，即是書籍是最能夠做到的。所以對於我來講，就是繪本是永遠都是第一位的，是啦。 這裡我就再想深入問多少少啦，因為現在坊間都很多不同的創作者啦，都將自己的作畫就這樣畫出來，就這樣放上、互聯網、跟你剛才說、為什麼要印刷出來，那個分別是在哪裡？ 這個是一件 很特別的事、我很難將自己界定為自己一個藝術家，因為藝術家那件事可能針對是某一部分人，而如果是一個繪本，可能是一個書籍或者一個圖書類印刷出來的東西，而個接觸範圍是比藝術家接觸範圍的人是較多。你可以想像為什麼小王子是聖經之下印刷最多的書籍，就是因為他的哲學或者他的理念俾到好多唔同人嘅影響咗，亦都感受咗好多唔同嘅人。作為說故事嘅創作者嘅滿足或者嗰個意義係最大嘅，而藝術家可能係某一部分嘅人。咁當然啦，我哋世界上有來來未止啦，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藝術家。咁條路係慢慢行嘅，但係好開始嘅時候就應該，即係我自己覺得係普及，令到人哋多人感受係重要咯，係咯。 講到呢度啦，真係要揾一日啦，捉住 Stephen 啦，坐低慢慢即係拎住杯嘢飲嚟傾下偈嘅。因為啦，就好似小王子一樣啦，當我哋越去感受啦，你就越可以了解得到自己啦，想要啲乜嘢啊，甚至乎自己同其他外界嗰種溝通嘅模式係點。 知道。 感謝 Stephen，即係令我哋呢個機會係啦，一齊咁樣溝通咁深入。咁啊，期待下次我哋再見面嘅時候，真係揾我哋方坐低傾下偈啦。 好多謝子龍， 多謝你， 拜拜。 伤，好跟你 social。